作形式治疗特定类别的疾病。中医医院设有400张病床，预期门诊在服务全面开展后，每年诊症服务量大约31万人次。另外，中医医院毗邻的政府中药检测中心由卫生署管理，专责中药检测科研。陈肇始话可以深化和内地及海外的专业合作，检测中心可为中药检测方法建立国际认可的参考标准，同埋支援中药鉴别以及检测方法的研究。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结束对南太平洋岛国访问，经过马来西亚期间，应约同马来西亚外长蔡夫丁通电话。王毅说，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将继续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振兴。蔡夫丁说，中国是亚太地区负有重要责任的国家，地区国家期待中国发挥领导力，加强南南合作，让太平洋更加和谐。双方对当前欧洲局势演变，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外溢，深感担忧，认为本地区国家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团结协作，携手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局面，维护以东盟为中心、业已成熟的地区合作架构，避免将冷战思维引入本地区，制造新的阵营对立，希望其他大国都能够为亚太的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受西南季候风影响，广东地区天气炎热，有骤雨。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渔娇记》。 除了任嘉伦和迪丽热巴的跨种族之恋，配角的爱情故事也都相当动人。范晶饰演三月雪，爱上此沙饰演的先是黎树，但是后来又发现原来黎树接近他是另有所图。 国剧830《渔娇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老婆，咩事啊？ 翻咗成日工，翻嚟仲要做家务，好攰啊！ 用雇员再培训局嘅 ELB 家居服务流动应用程式，揾专人帮手啦！ 哇，有齐清洁、煮食、陪月、照顾长者同小朋友服务， 一个 app 就揾到接受过 ELB 专业培训嘅助理， 仲免行政费添！即打182182或浏览 elb.org 了解多啲啦。 两位拍档啊，有个消息咧要话俾你哋知啊！ 咩消息先？ 讲重点啦！ 就系咧，由6月份开始啊，又靓仔啦，又 Q 啦，年纪轻轻咧，旅游经验成本字典咁厚嘅佢，会加入旅游乐园啊！你哋型仔嘅地位不保啦！ 真系噶？ 真系噶？ 佢就系、是。 Hello， 我系好中意去旅行嘅 Chris 梁彦忠。6月份开始，我会加入旅游乐园嘅大家庭，同大家一齐以岛环游世界。 咁就好啦， 真系好啊，榴莲啊，唔系，系听众真系有福啦。 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旅游乐园见。 CIBS 开麦真系好正噶。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申请期已经过了，想申请要等下期了。 还有的 CIBS 人人广播有奖游戏， 听节目 玩游戏，网上 shopping 豪给你， 听着每晚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之后登入网站用创意答问题， 每日送出200元电子购物券，名额3个， 想了解更多即上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好耐冇见 ，Cheers。难忘伤，清酒的清晰妒忌不起。 乍苦滋味、啊、痛苦记便记。 美酒发酵要时间要经验，同人生一样，随着时日的历练，一步一步将我们蜕变。千华今次回归广东乐坛，第一首作品就用了酒来比喻人生。 年份刚刚足够，细味动人，遗憾味。 作曲 Edgar 填词林若玲，编曲波多野预计，监制于若瑶舒文。今日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杨千嬅《上善如酒》。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星期日老店啊，广东广西咁啊，今日个题目都几过瘾嘅，调解与打官司。 嗯， 咁啊，当然有调解同打官司嘅专家啦，啊，陈律师，啊，仲有有钱嘅文宇华。 呢个真系要调解下。 系啊，同埋冇钱嘅马鼎盛。咁啊，首先咧就要请教啦，吓、啊。陈律师跑唔甩噶啦！ 阿陈泽铭律师，哇，好高兴见到 你，系多谢，好耐冇见啦， 系啊，好耐冇见。 话说咧，我就一时周转不灵，问阿文教授借咗一笔款，笔款咧话大唔大，话细唔细啦吓。咁啊，亏佢肯呢、這个吓、啊、朋友有呢个通财之意。咁但系咧。我都照晒規矩寫晒字句㗎喎、啊。雖然冇法律效力、啊、因為冇見律師㗎嘛。係咪冇見律師就冇法律效力、 其實唔係㗎。所以都有 怪字得啦，怪字得啦。都簽晒名打晒手印影埋個身份證俾佢㗎。咁點知到時呢到咗期要展期即係仲係還出。咁文教授，不要放在心上。咁我话，唔放就假啦，系嘛？骗人钱喎、 啊， 挨年近晚。咁点知咧，剪咗期咧，仲系还唔出。 嗯。 咁文教授咧就好大度嘅，即系知道呢个老弱病残又穷，算数啦。咁啊，即系唔会追你吓。但系文教授嘅家人咧就比较正统嘅， 要加息。 他说你这个朋友你即是息老年贫一件事啊但是有字据在手。还有呢他第一次展期第二次展期都还不出还来一个即是三不、啊、不见人不接电话是吧不通讯息那即是与你不合、哦。即系朋友知道你就做得尽啦，佢就咩咁系咪要揾陈律师咧？咁系嘛？你揾陈律师咧，佢梗系嗌你唔好打官司，唔好益我啊！而家我赚到真系 赚，唔得闲收票， 调解算啦。咁咁就系呢单嘢要请教陈律师。点算好呢 哦，好啊，真系， 真 系、啊，马生真系好啊！呢、這个开头开得好好啊，即系用一个例子俾听众、 嗯。真事嚟噶， 真事嚟噶。好，我一阵先问你哋啊，收咪。咁就首先答翻阿马老师讲，即系话，喂，系咪一定要律师见证先有效噶、嗯？其实就唔系噶，原来咧喺呢个合同法好简单嘅啫、哦，只要有一个邀约，有一个承诺。而裏面咧係一個大家有個法律意圖係成為一個合同咧就得噶啦，唔需要律師見證嘅、哦，你自己雙方自己幾隻字寫咗喺度都得噶啦，甚至有時 口頭都得， 口頭都得嘅。舉一個最簡單例子，你走去買生果，咦幾多錢個啊？十蚊個蘋果，哦好啊，咁跟住攞張十蚊紙出嚟。咦！突然間嗰個店鋪老闆唔俾個蘋果你，其實都可能違約嘅咯，因為大家已經有個默契，口頭嘅默契，係有個承諾，有個邀約。咁、至於幾時係一個承諾，當然 唔同嘅情況要考慮啦。 因為老闆娘鬧我個老闆啊嘛，話我咁平， 咪係咯， 我教咗你噶啦， 叫咗你唔好收十蚊咁平噶嘛， 係啦。而且你睇嗰個阿伯有錢噶嘛， 係啦，收咁啲，咁都係一個合同，都係違約嚟噶咯。 咁睇咗記錄。使唔使有證人？ 呢個就係一個證據嘅問題啦，即係你點樣可以喺一個法院啦？頭先講到嚇，如果有真係有爭端、有爭議嘅時候咧，最終嘅解決地方咧，始終都係當地嘅法院啦。 個小額錢債到底嘅點運作嘅咧？ 啊，小額錢債， 即係我都話唔大唔大，唔細唔細。小額錢債有冇個限咧？係 上下限。小額錢債咧就好簡單，7万5蚊以下嘅咧，其實就可以去噶啦。咁所以咧， 超過就唔受理。 超過咧，你都可以去，不過咧個賠款就上限就唔過7萬。万五咯，咁所以咧，系啊，咁你要去地方法院。 呢个75000几贴钱我哋呢 个 case 喎。 系，咁啊，如果真系超过咗，就要去地方法院啦。咁啊，再高啲咧，就去高等法院，即系根据金额嗰个问题啦。咁但系翻头先嗰个原则性问题，咁所以咧，其实咧真系嘅，我哋只要有个行为，你上去搭巴士，佢俾你开门，你上去，你嘟卡，跟住个巴士司机话你落车啦。都唔得嘅喎，因為一個合同嚟嘅咯，就算雙方冇簽過任何嘢。 咁問題你係咪阻礙咗司機行車先？佢又有理由嘅喎，嗌你落車。 對，如果佢真係根據一啲 冇啊，你冇戴口罩。 係啦，冇錯啦，即係你騷擾司機。你需要其他乘客咁就得嘅，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咧，系一个合同嚟嘅，系一个民事上面嘅合同嚟嘅。咁所以咧，逢系呢啲争端，头先讲咗啦，最简单嘅方法解决咧就去法院嘅。但系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提到一样嘢叫调解嘅。咁调解咧其实咧就系所谓一啲替代性嘅解决争议嘅方法。即係除咗法院之外咧，仲有好多其他方法去解決你嘅爭議嘅。咁調解就係一個啦。 有咩身份咧？係咪要律師或者係有嗰啲咁樣嘅身份嘅人作為調解人咧？ 最好都係一啲有受過專業訓練嘅人啦。咁佢要中立啦。第一嗱，調解就好簡單嘅啫，就係佢會相個別去約見當事人。首先係睇一睇阿文教授，喂，阿馬老師話佢問你借咗錢喎，係真定假先？ 係咯。 有咩原因㗎？跟住我分別又係揾阿馬老師去傾下，喂，其實你點解唔還錢啫？ 破產啊嘛。 OK， 嗱，呢啲就係啦， 冇份工啊嘛。 個別咧就喺度了解雙方嗰個背後嘅情況。咁跟住咧就翻嚟一齊坐低，喂，其實咧你哋嘅分歧咧都唔係咁大嘅啫，不如分期還啦，又或者每個月褪翻啲得唔得啊？ 即係債務重組。 或者債務重組啦，嗱咁所以咧調解咧其實就係一個所謂替代性嘅一個解決。 啊，但係咧聽起上嚟咧調解員咧同嗰啲心理輔導咧都有好似嘅。第一咧佢唔會同你做主張嘅，即係話建議佢盡量唔會，但係就想問你想點樣係最好嘅解決方法。嗰邊又想點樣去解決呢件事係咪？ 但係我一定拉近心理輔導，心理輔導收好貴。 调解员 系啊，仲贵过律师， 系啊，冇错。 咁系，又系，文教授，即系其实嗰个调解员咧，其实就唔系真系好法律嗰个角度去睇嘅，即系将促进你哋去和谈，促进你哋去解决件事嗰个心态。咁所以要识少少心理学嘅，真系。 系，我觉得系，尤其是处理嗰啲嗰个对象系咩嘢？喺美国咧，有啲律师做咗调解性嘅律师嘅。咁啊，可能我角色有啲唔同啦，就係多喺邊度咧？我有一次喺維斯康辛州做訪問啦。咁咧嗰度咧係有好多好大嘅屋啊，就係以前嗰啲富豪住嘅。但係佢哋可能喺80年代發跡，咁啊跟住年紀大咗啦，佢又顧唔到間咁大嘅屋。咁佢啲仔女咧，你話佢爭產又好啊。一定是勸個父母，哎呀，你搞不掂的啦，我哋都搞不掂啊！呢、這個大宅，咁誒唔嚇帶上嚟賣咗佢。嗱，我同你揾咗個 condo， 即係上樓上嗰啲單位啦嚇，上樓嘅單位方便你啊，又有 lift 搭。咁但係當然嘅價錢爭好遠啦。咁佢就嗰個係希望佢分咗俾啲仔女嚇。咁你但係個老人家對嗰間屋有感情喎、啊。咁於是我就認識咗一個咧，佢原本係律師嘅女士啦，很好嘅。咁咧佢就。選擇做呢一個工作做調解，因為見到太多老人家好慘，就係佢嘅意願咧，同嗰啲仔女唔夾啊。咁啲仔女係逼佢哋要賣咗佢。咁佢哋即係好傷心，唔想咁做，咁但係自己又冇能力，咁結果咧就要有中間人。其實要做一個中間人嘅角色。咁呢個咧就係唔同地方需要調解員嘅內容唔同啦。 在美國不少就是這類的個案。 即我想講一講這個題目的原則、 嗯、 你說調解與打官司這個題目起呢已經起得是與人為善的了、 嗯、沒錯， 因為到打官司的地步呢就是很傷的了，即有告和被告、雙方律師都針鋒相對，是即是 要挖挖對方長腳，怎樣打法律戰打贏你，即是有你死我活這樣的情況。而調解呢就不是，調解是出於即是與人為善，即是你兩個的矛盾呢是有，但是未到衝突，未到要決鬥，而且呢你如果真的咬正來搞，最後都是兩敗俱傷， 沒錯， 還要雙方要交堂費交律師費等等，所以即是調解的意思呢就不是說針鋒相對，而是最關鍵一個概念呢是妥協、 嗯、 是各讓一步、 嗯 啊、即是等於剛才謝文傑說錢，即是 按道理呢就應該準時全數還款夾利息，因為寫條例嗰度寫埋噶嘛，當時咁你話分期付款，文傑話已經蝕咗底噶啦， 冇錯， 嗯， 咁即係叫做好過冇啦， 嗯， 啊，咁即係喺馬丁城個方面咧，亦都係我已經窮到賣貓噶啦，我分期付款，即係都係啲伙食費整出嚟嘅啫，咁都係困難， 係， 但係畢竟係走出解決問題嘅一步。 係啊， 調解 同意啊，同意啊。嗯、其實而家香港嘅法例規定咧，民事嘅訴訟咧，你每一次去告人之前咧，法院都要求雙方嘗試去調解先嘅。 哦， 即係咁，所以咧，雙方律師都話：喂，你試過調解未先？你試咗調解，你先好嚟打官司啊。其實用政府嘅角度睇咧，都有一個資源嘅問題，因為尤其是喺普通法之下咧。 嗯 打官司好貴，即係不單止頭先阿馬老師講控辯雙方勞民傷財，但法院其實壓力都好大嘅，因為壓即係每一單案咧審，如果尤其是有啲複雜少少嘅案件，頭先講到有證據嘅問題啦， 拖十年八年唔定。 係啦，咁啊，其實法院個壓力亦都大嘅，咁所以法院亦都好希望，喂，你哋搞得掂咧，就唔好嚟我度啦。咁呢個唔單止係香港，其實全球嘅趨勢都係嘅，即係大家法院都話，不如你哋如果喺私底下解決個問題咧。就好過對簿公堂，或者對簿公堂係咪叫做？咁所以即係大家呢個趨勢就唔單單只係香港嘅。咁當然我要補充一句啦。咁我哋係講民事啦，即係啲民商事你可以啦。咁但係如果同政府你有爭拗啦，咁即係可能係一啲刑事啊，或者一啲嚇規律嘅問題啊，一啲犯法嘅問題。 嗰啲叫公罪。 係冇錯啦，啲公法嘅問題咧。對唔住，嗰啲就冇得和解㗎啦，冇得調解㗎啦，即係政府唔可以同你坐低，喂，我唔告你啦，呢、這個咁就難嘅。 政府呢啲咪有一樣係叫做求情， 嗯、 或者係有得商量嘅，唔係話即係唔告，而係減刑，呢啲都係算係即係稍微做咗啲妥協，即係嗱，而家唔告你一級謀殺，告你誤殺，你認罪咧，大家唔使上歌，咁就判㗎啦。咁係咪一種即係調解嘅嗰種意味喺度咧？ 我哋唔叫做調解啦，不過對，有啲類似嘅嘢。 有啲 discretion 咯， 係啦，我哋叫 plea bargain 啊，即係話喺呢一個所謂嘅控方告你嘅時候咧，有一個所謂嘅妥協啦嚇，我唔係叫做一個調解啦。正如頭先阿馬老師講，係我明知咧你有三條罪噶啦。不過咧，如果我三條告曬咧，我又未必一定告得入，又要好勞民傷財，你認一條。 系啦， 咁算咯。咁有啲咁嘅情況嘅，咁其他兩條可能記錄在案啦。 嚇，牽涉到一個好基本嘅問題咧，陳澤銘就係話訴訟咧都有幾種噶嘛嚇，民事嘅訴訟啦，刑事嘅訴訟，就有行政嘅訴訟，嗰樣嘢就要去司法覆核啦。咁其實調解係咪只係喺民事訴訟裏邊出現咧？ 冇錯，頭先講咗啦，即係刑事係唔得嘅。刑事方面，政府不可以，除了剛才說的一些特別的情況之下，政府可能考慮告你小條罪，但基本上調解是適用於民事的。 是的，所以其實警方有時都做了一個角色，譬如你兩公婆打架嗌交，騷擾到鄰居，那鄰居說，哎呀，那個女人好慘啊，叫得。你快啲嚟睇下隔離單位有咩事，咁啊嚟到就發現啊，真係好似有啲家暴咁嘅情況啦，咁、那個各爭一詞啦，咁警方都會話：，唉，呢啲家庭嘅嘢你最好傾掂佢，或者係點，即係睇下有冇受傷啦。如果冇受傷嘅， 係嗌到家嘈屋閉咧，即係佢都會，即係都好想你搞你自己解決先，係、嘛？ 其實個程序都係咁上下㗎啦，阿文教授。 呢個調解與打官司咧，可以延伸到國際上面，國與國之間有得糾紛咧，係咪訴諸於戰爭咧？咁啊，戰爭其實即係同法律戰咧係個概念有少少相似嘅。咁啊，唔好打啦，即係去到國際法庭甚至聯合國。咁啊，調解咯，一人搶一步咯，咁即係睇下你開戰嘅理由係乜嘢， 冇錯， 你嘅訴求係乜嘢， 冇錯， 同佢搭一搭，咁當然係有交叉嘅地方㗎啦，但係咁可唔可以即係一人搶一步咁咧？呢有個例子非常好嘅咧，就係、日本1918侵略東北，侵略東北咧，咁當然係佢係侵略一方啦，中國係敗退一方啦，咁啊。國聯嗰陣時冇聯合國，叫國際聯盟。國際聯盟咧就出手干預，就派咗一個調查團叫李頓調查團，因為係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啊，咁啊日本作為被告一方都有參與，中國作為受害者都有參與，咁樣即係、組成呢個調查團喺東北進行咗幾個月嘅調查，點解？叫做李頓調查員咧，因為個團長係英國嘅李頓爵士。咁當時英國仲係世界第一大國，未到美國。即係而家講緊1931年、1932年嗰陣時，調查完咗咧，咁啊真係一人讓一步啦。讓到咩地步咧？話打就唔好打啦，停火啦。即係雙方嘅軍隊都退出中國東北地區。國際監管啊，咁按照而家中國嘅歷史咧，就鬧嘅，話呢個理論調查團咧係偏幫日本，即係連日本侵略都唔講啊。咁但係我哋睇事實咧係中國有著數嘅。點解咧？唔係話你即係冇咗東北就有著數，而係當時中國軍隊基本上已經被趕出咗中國東北啦。如果中日雙方軍隊都退出東北咧，其實就係嗌你日本退兵咁解嘅啫。即係呢個事實咧，係應該係中國外交取得好大嘅勝利嘅，不戰而退敵之兵。咁你仲想點咧？當然係好醜，咁啊要國際去即係去 做調停啊？ 唔係調停啊，係國際控制呢個地方啊。即係都唔係你名義上佢就係你嘅領土，你嘅主權。但係你嘅兵已經唔可以喺度啦，嗰、個行政管理乜嘢都係國聯嚟負責托管啲咩嘢，托管好興嘅，即係當你係半殖民地咁上下。咁所以而家歷史界咧，特別係大陸嘅歷史界咧，就你上去查字典都知㗎啦，係話理論調查團呢、這個係衰嘢嚟嘅咁。 但係我哋 講道理咧，就其實日本仲爭呢、這個。 係咯。 事實上點解咧？就是、因為都拖到1933年，這個國聯拍板話就係我哋調查完咗出嚟嘅調查報告就係咁噶啦。咁你雙方遵唔遵守一件事？日本就話我不但唔遵守，而且我退出國聯。即係我唔受你呢、這個制裁或者呢個乜嘢個後果，當然佢要承擔啦。但係呢件事咧。就喺國際上邊，其實係一個好大嘅一個調查嘅事件嚟嘅。 冇錯。咁啊，但係而家形勢會唔會都唔同喺聯合國嘅能力啊？譬如你俄烏戰爭咁，成日都係傾噶啦，冇得傾嘅根本嚇。 係俄烏戰爭141個國家已經譴責咗啦， 冇用啊！ 即係最基本嘅事實，我都唔講嗰啲細節，即係各執一詞，而係你嘅兵入咗人哋國家就係咁簡單啊嘛，仲佔咗人哋地方。咁首先第一停戰先，即係聯合國嗰啲國際嗰啲法庭一定係咁噶啦，唔好打住，因為打會死人嚇、啊。第二。撤軍，即係你喺邊度嚟，你翻去邊度，咁先至即係嗰塊地方係咪又國際去監管諸如此類，維和部隊進駐等等嗰啲，此乃後話不談。 但係 首先就停火先，調解一定係咁樣先，即係等於打官司，你兩個唔好告先， 係嘛？呢個非常有趣啊！將調解應用到喺國際關係裏邊，我哋可以下一節多少少講。頭先講國聯嗰個其實就係聯合國嘅前身，所謂 League of Nations 啊。咁但係到發展到而家咧，嗰個國際角色仍然係並非太有效啦，可以咁講。 但係你捨佢其誰啊？你如果冇聯合國喺度，你呢單嘢你揾邊個咧？你總之，雖然佢唔係好合理，唔係好得人中意，起碼有一個東西啦。好啦，咁啊休息一陣，翻嚟再講。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预计在早上十点四十四分升空，航天员乘组的出征仪式早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广场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长李尚福下达命令，陈东、刘洋、蔡旭哲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即将开启为期六个月的飞行任务。三人之后坐专车前往发射场，再到发射塔架九层平台，目前已经进入舱内准备升空，三人不时翻阅飞行手册。今次飞行其中一项任务将全面完成以天和核心舱、问天和梦天实验舱为基本构型的天宫太空站建造，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政府将在今月十五号的立法会会议上提出决议案，调高破欠基金各项特惠款项的上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希望今个星期三立法会顺利三读通过取消强积金对冲的修例，并在下星期三的会议上通过动议修改特惠款项的上限，及后在今月十七号就调升各项特惠款项上限刊宪，并在同日生效。罗志光的网志说，二十几年没有调整破欠基金特惠款项的上限，及后受到一宗有关破欠基金遣散费特惠款项计算方法的司法复核案件，以及其后取消强积金对冲讨论的影响，政府采取一贯在财务上的谨慎态度，所以就破欠基金特惠款项保障范围的检讨，需待取消对冲的最终方案确定后才能够进行。当现届政府就取消对冲的方案已有决定，并当草拟法案的工作接近尾声时，当局随即开展破欠基金特惠款项水平的检讨。美国一架小型飞机误闯美国总统拜登在特拉华州海滨别墅的空中限制区域，拜登夫妇一度要撤离别墅。事发当地星期六，白宫表示拜登夫妇的安全没有受到威胁，已经安全返回别墅。美国特勤局表示，涉事的小型飞机立即被护送出限制空域。初步調查顯示，機師沒有接收正確的無線電頻道，亦沒有遵守飛行指引。美國聯邦航空局在拜登出發離開首都華盛頓前，已經發出飛行指引，列出身處方圓16公里為禁飛區，48公里是限制空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 以天下事为事， 八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申报海鲜坊都会移嚟香港噶啦。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 好有价值，系值得去活化，将佢变成一个机械食肆，系景点，令到有一个新嘅生命。 立法会议员陈家培， 都几重要嘅一个旅游地标，系有好多集体回忆啊，或者系一啲嘅历史价值喺入边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2022投资市场信息万变，美国通胀高企，联储局加息以压止通胀，今年会加息几多厘啦？ 咁啊，总共加到个息咧，可能系加成250点子嘅全年，即系个通胀仲系高企咧，有必要再继续加落去咯。 一桶金6月11号下午举办第二场2022投资月论坛，请来星展香港财资市场部环球策略师李若凡同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两节一桶金节目内容。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旁遮普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Punjabi. सरकार सारे योग्य व्यक्ति लिए COVID-19 के टीके मुफ्त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और निर्धारित कलीन का जा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के चाहवान लोगों को जित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चाहिए है। 94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निश्चित योग व्यक्तियों को एको दिन दिया टिकटा वंडिया जानगिया। सरकार अते माहिर कमेटियां वालों COVID-19 टीके की सुरक्षा ते निगरानी जारी है। टीके थोड़े शरीर नू बीमारी दे विरुद्ध बेहतर तरीके नाल लड़न लई तैयार करदे हन। परिवर्तनशील वायरस दे किस्म द्वारा पैदा होए खतरे दे तहत तुहानू जिन्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वैक्सीन दी पहली अते दूजी खुराक लेनी चाहिए है। अते सुरक्षा नू वधाउन लई वैक्सीन दी तीजी खुराक लेनी चाहिए है। यह जीवन नू आम तरीके नाल मुड़ शुरू करन लई महत्वपूर्ण है। वधेरे जानकारी लई विशेषगत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hk ते जाओ। 学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继续我哋讲讲呢个调解与打官司。文杰话好似有故事讲喎。 哦，其实咧就都唔系借故事啊，而系我觉得嗰个角色好难拿捏。因为头先咧马鼎盛好好啦，用到国家同国家之间啦。 嗯。 因为咧，其实国家同国家之间咧，又唔可以用刑事嘅诉讼噶嘛。一、嗯、刑事就即系单向啦吓，同一个国家里边嘅即系根据嘅法律啦。咁但系咧就又要讲求双方嘅利益喎。譬如頭先你講嘅918事件咧，其實好難話啊，日本有啲咩利益咁啊？ 哇，仲話冇利益？ 唔係因為佢要退啊嘛，即係佢嗱， 你話即係佢調解對佢有咩利益？ 係啦，調解 起碼冇話你係侵略國啊。 哦，咁佢介意呢樣嘢先得咯。所以咧，你又要誒 會介意嘅喎、哦，佢一路都冇話同中國發生戰爭嘅喎、哦，佢話支那事件嘅啫喎，佢話華北事件嘅啫喎，佢都冇話同你打仗。喂，呢咩嘢同普京有啲相似喎、哦？是啊，我同你特殊战争问题啫嘛。 咁所以佢要考量咧，就话佢输咗个面啦，抑或系输咗啲实际利益。咁咧，所以一个调解员咧就系要好知己知彼，即系好知道双方要啲乜。咁咧又唔可以威吓喎，但系咧就唉，即系相信嗰个过程就系、是、呢个就同呢个入个间房倾完出翻嚟，咁然之后咧个调解员又要同另外一人去另外一间房去倾。 傾幾陣，睇下可唔可以再拉近個距離。 佢唔係威嚇，但係有利害關係話俾你聽。 冇錯、 啊、首先你蝕唔蝕得起嗰個律師費或者堂費先？你唔係贏硬嘅喎、啊，即係雖然你大條理由咁。同埋你要知道對方係破產嘅喎，你點啊？即係碾死佢都係冇錢嘅啦。咁啊，仲有即係呢啲利害關係喺嗰個九一八事變係好清楚嘅喎。你可以唔接受調解，可以唔撤兵，可以甚至退出國聯，但係你嗰、那個受損害係乜嘢咧？都係經濟制裁喎。 係啊， 其實講到底。就是各大国说中国这嚿肥肉应该大家分的，没理由你嚼晒的。现在你一入东北你嚼晒了，当然他们不妥你啦。那不妥你又不想打仗，经济制裁。你日本最衰没有两样东西，没有油料，没有钢铁，他没有铁矿的。所以佢東北有鐵礦嘛，有煤礦嘛，咁油料咧就蘇聯俾佢啊嘛，即係庫頁島嗰度俾佢啊嘛，所以美國一制裁佢鋼鐵，即係廢鋼鐵同埋呢個鐵礦，佢即刻唔掂嘅，佢揸珍珠港其實就係攣住你如果唔退出中國嘅話咧，你所得。是細過所失的，即是戰爭就是這樣來的嘛，所以調解其實 對日本都是即係俾條路你行。 馬老師講到呢一個調解喺國際關係上面嘅應用啦，其實我諗最大嘅分別一個國際環境同一個所謂國內環境咧，就係一個所謂執行嘅機制，即係喺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境內咧，我同你打官司，始終最後嗰個執行機制就係由法院。颁布一个命令，如果你唔遵守呢个法庭命令，可以变刑事嘅，告紧差人上门都得嘅，去到最后，咁所以系一个執行机制。但喺国际关系最大问题就系我哋成日都讲啦，即系不论系以前国联啊、League of Nations 或者后来嘅联合国都好咧，佢其实冇一个正式嘅執行机制嘅。佢有啲维和部队，但系如果国与国之间咧就有冲突啦，甚至其实有个国际法庭嘅，喺海牙有一个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国际法庭，佢亦都经常有判决出嚟嘅。咁但系如果一个国家我唔遵守一個國際法庭的判決咧，其實係冇乜效果 嘅、 我退出，我唔理你， 係啦， 冇乜制約力。咁有啲情況可以做一啲經濟制裁嘅，即係聯合國可以透過安理會去通過一啲國際制裁，針對一個國家嘅。咁但係個效力始終係有限嘅。咁所以尤其是對一啲大國嚟講咧，佢係唔係好驚你嘅？咁所以喺最大嘅分別咧就係個執行機制。咁所以點解而家即係由頭先阿馬老師講，由九一八事件，就算去到而家嘅俄烏戰爭咧，其實咧我睇唔到有啲咩一個執行機制去解決件事件嘅，除非一係就一打敗仗啦，有一方打贏咗啦，或者調解咯，其實都係要和談嘅，始終都係要坐低。經過一個談判程序，簽一個和約，咁就可以攞到一個暫時嘅安穩咯。其實歷史上都係咁樣嘅，即係一啲和約都係嗰、那個限期都係有限嘅，都後來都會推翻咗，繼續去有爭端嘅。咁所以個核心咧就係講緊咩咧？ 你話個執行咧，其實係有得執行嘅，但係佢唔會好似國內嘅民事或者刑事咁立竿見影。但是他是有那個效力在這裡的，舉個例子，南中國海那些島礁的爭端，到今天為止，在中國的立場，就是越南還佔住中國的29個島礁，菲律賓又是，即是大家都犬牙交錯，都說對方不著數，即是對方違法，各有理由。最後菲律賓同中國咪打官司打到去海牙咯，但係問題是中國根本唔同你打官司嘛，你雖然係缺席，但係嗰邊一樣照審，即係你冇攞嘢出嚟，菲律賓攞咗嘢出嚟，嗰邊嗰啲官睇到認為菲律賓有得席，咁就話你要有啲退讓，你唔睬佢。他就即係將呢個判決公諸於眾啦。你話冇效率咩？ 又未必。即係當時當然冇辦法啦，但係咧，佢形成一種現實啊，就係、是、維持現狀。即係菲律賓佔咗就佔咗噶啦，除非你攞兵去打咗佢嘅啫。越南亦係如是。咁嗰個現實咧就係拗咗幾十年咧，基本上嗰個現實未改變。 嗯， 即係好個別嘅改變。而家啱仲有一條新聞，就係、是、中國方面單方面宣布呢個南海休漁期。 嗯， 真係要休漁啦！即係如果唔係，大家好似斷腸咁。 南部、 嗯、啊，即因為你話你嘅，我話我嘅，即係講多無謂，去捉就實際。咁、 嗯、 啊，大家咪整到冇曬，即係而家黃海同。就係、是、黃海基本上係冇魚可捉噶啦，因為中國、日本、韓國嗰啲捕魚已經係刮到連海底都冇曬， 細魚都捉曬啦，已經 係。你而家去，你而家去呢、這個魚欄度睇睇，文健話你有冇食過帶魚噶？ 有。 帶魚有幾長啊？ 我唔知几长 吓、啊，几长一条 牙带鱼啊？ 系啊系啊，有几长啊？ 唔系好长啫， 一尺 嗰啲。 而家咧可以卖到一尺，其实一尺嗰啲系 B B 嚟嘅。 嗯， 哦， 系 B B 到真系你冇肉食噶。 哎呀， 就得条骨噶咋？ 一尺噶咋？ 系、嗯、啊，我哋五十年代喺北京食嗰啲系两米半长噶。 哇！ 兩米半長啊， 嗯、 厚過手掌嘅啲肉，啲帶魚係好厚肉噶。當然佢係炸肉，即係唔好食嘅，係啲雜魚類，但係都係肉啊嘛。兩米半到而家一尺，你真係斷子絕孫啦，已經係。 其實而家百分之世界上百分之八十以上嘅海產咧，都已經係 fish farming 即係所謂係養殖嘅，並非係野外去捕捉噶啦。百分之八十以上嘅全部都冇曬噶啦。咁、 嗯、 所以其實呢個就係我哋經濟學上叫 tragedy of commons 啊嘛，即係話如果嗰樣嘢 竭澤而漁咯， 係啦，即係嗰樣嘢免費嘅話咧，個個就會爭取佢個無限嘅慾望去爭奪，結果就成個遊戲都冇得再玩落去啦。咁所以其實我哋今日講咧，我角度睇咧，有一個主軸係咩咧？就係糾紛，我哋點樣去解決嗰個糾紛啊？即係我同你嘅爭端點樣去解決個分歧咧？用打官司嘅方法也好，用一個所謂調解嘅方法，或者有其他個，譬如仲裁啊嗰啲，都係一啲非打官司嘅方法去解決嘅、嗯。不論係私人，不論國與國 之間嚇。不過咧，最後都係計條數啊！嗬，就係話咧嗱，個調解員一定要同你講個利弊。如果講翻唔好喺國家嘅層次咧，可能容易講啲啦嚇。因為聯合國嘅能力咧，其實而家全世界喺度睇緊嘅，去到可以有幾盡。譬如你遇到俄羅斯呢啲，你有咩計係咪？咁咧就其實都要啲成員國咧，真係好集中、好團結去做一啲事情嚇。咁啊，呢個咧就唔講住啦。譬如話，去到民事嘅訴訟裏邊嘅調解咧，大家真係講數。第一，你想唔想嘥咁多時間審咁耐？第二，你要用幾多堂費幾多錢？咁咧就同埋堂費咧，好似話最後邊個得值都好咧，佢都有個限制，即係話 俾 幾多數，唔 係俾曬嘅。 係啦，即係你都係有損失嘅，即係雙方其實都會有損失。 嗯。 咁咧，於是就依啲係好有效果嘅、嗯。 有個案例咧，請教一下，各位都知㗎啦，即係林伯恩案件。 係。 啊，咁啊，佢老人家咧，1997年。即係啱回歸以後冇幾耐，12月就進入呢個台北嗰陣時咧，就被捕啊！咁啊，當然拘留咗好耐，咁啊告咗好耐，最後1999年咧就判佢賄賂及洗錢罪名成立，就判監3年2個月。哇！80-90歲都幾 慘，係啊，好大年紀。 但係我就想請教一件事，而家時過境遷啦。應該可以傾噶啦，係嘛？即係當時睇啲報道，唔知係真定假啊！第一個咧就係佢交咗保釋金成1000萬港紙嘅，即係等值啊。咁、 嗯、 啊，坐咗咁耐監，我就想知當時報道咧就話，其實林伯恩可以唔坐監嘅，即係唔知係咪有偈傾啊？即係有啲説法咧就係，只要佢交筆錢，即係刑罰。刑罰就唔打，罰咗就唔打，啊，咁你唔認 即係話哇，使咩咁孤寒啊？你即係挨年近晚啦，已經你係使唔去嘅，有幾多億身家？罰你幾億真係九牛一毛啦！點解即係幾廿歲要走去著人字拖坐監咧？咁就想請教呢件事係咪當時即係真係有得傾嘅？即係有即係罰咗就唔打。 系我嗱讲真单案，我有少少印象，不过咧就我都唔系好知道嘅内情啦。 倾偈啫， 倾偈啦吓。第二咧就单案咧，其实唔喺香港境外发生啦。 咁就讲啦， 咁就系香港以外嘅。咁台湾系大陆法国家嚟嘅、哦，其实佢个法律制度咧系抄咗某程度上日本啦，同埋德国嘅、嗯，就是、当时嗰个制度较为相似嘅。咁佢个保释制度同香港个普通法系完全唔同嘅、哦。如果喺普通法之下就冇，通常就冇啲咁嘅嘢嘅，即系个保。息金咧就系、是、一个储备金嚟嘅啫，其实系会发还俾你嘅、嗯。即系如果你将来系被假设啦，被判无辜，经过审讯之后你释放之后，嗰啲保释金系俾翻你嘅。咁、嗯、保释金纯粹咧系一个所谓一个保证啊。如果你真系走咗佬啦，弃保潜逃咧就会没收咁嘅情况嘅啫。香港就或者普通法地区就少有啲咁嘅情况嘅。咁、嗯、喺大陆法地区可能有啲唔同啦，即系有得倾都唔奇，我唔敢包啊呢、這个、嗯 但是其實馬鼎盛，你覺得保釋金呢樣嘢咧，其實都是一個點講咧？一個步驟，一個姿態嘅，即係好少人，真係太多人可以棄保潛逃。即係如果錢可以解決嘅問題，就唔係問題。即係有啲人咁講啦，咁、樣。 你棄保潛逃唔係話你唔要啲保釋金嘅問題喎、 嗯， 你係變咗一個逃犯。 冇錯， 係咁又爭呢個就係 啲乜嘢？你制唔制先？ 以後會被通緝咯。 系啊， 出唔到境啦，咁喺街上面查身份证会捉到你啦。 如果系咁嘅话，使乜要提高个保释金呢？因为你就算系罚你100蚊保释，都系可以你弃保潜逃。 可以噶，可以噶。咁但系当然提高 你损失唔大啊嘛。你嗰啲富豪真系同你提高到几千万噶喎、 啊。 个诱因问题啦。有因但係講翻我講個輕鬆少少啦。我記得十幾年前我睇過一套內地電影啦，《非誠勿擾》，大家記唔記得？即係呢個馮小剛執導啊，葛優主演。係 啊。 咁咧裏邊，我唔係講嗰套戲嘅劇情，因為佢裏邊有一個好特別嘅橋段咧，都幾適合今日去講嘅。咁咧就講話説啊，葛優咧就佢話有去揾一個大老闆，佢話：我有一個好犀利嘅發明，嗰、那個發明咧係全世界歷史以來最厲害嘅發明。呢、這個叫做爭端分歧解決終端機。有咗呢發明嘢，任何爭端都可以解決嘅。咁係點咧？其實是一個膠桶，咁咧就伸隻手入去，咁啊兩雙方啦 ，A 同 B 兩方伸隻右手入去，猜包剪揼。 哦， 拆完之后咧就唔准喐，跟住一揭开，咁就系你系揼，我系剪，我系包，你系揼，咁就睇到啦。佢话因为拆一包剪揼咧，其实系一个最原始嘅解决争端嘅方法。一拆赢你就赢啦，拆输你就输。但系拆包剪揼有个咩唔好处咧？就系、是、第一，有人会弹弓手啦，有人会迟啲出手啦。咁佢话咧，阿葛优就话嗱，呢一个咧就最终极噶啦，因为你伸咗入去之后一揭开咧，就睇到你系赢与输啦。咁我点解觉得有趣咧？就系、是、其实现代社会咧，其实我哋每日讲紧系点样去解决分歧啊嘛。呢、這个其实真系一个方法嚟嘅，甚至可以解决一啲国际争议。只要双方同意，佢话唔好讲咁多啦，不如就用拆包剪揼嘅形式去解决俄乌问题啦，好冇？咁其实未尝唔系一个好嘅方法。 呢啲搞笑 嘅 啫， 抽签都得啦 吓。咁但系个原则系咩咧？就是、大家双方同意用一个既定机制去解决一个问题。嗱、 哦， 如果大家唔同意用调解嘅，咁咪打公司咯。大家如果同意嘅話，用一啲所謂替代性嘅解決方案，我哋叫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即係 ADR， 用一啲除咗打官司以外嘅方法解決，譬如和談啦，和談係一個方法嚟嘅，調解係一個方法啦。 調解其實算唔算庭外和解咧？ 係庭外和解 咁我舉個例子咧，你哋可能都聽過啦，就費事指名道姓啦嚇、啊，即係某大傳媒嘅某高管，即係入到決策層噶啦。咁啊，卷入一單非禮案，文杰話唔係你諗嗰單啊，我知佢想諗邊個，唔係嗰單。即係呢個高管咧，真係又已經真係就快退休咁，即係差幾個月退休咁嘅年紀噶啦、唔知點解真係按捺不住去非禮一個女秘書，咁啊女秘書即刻報警，咁就立案啦，咁。 搞到啲員工都要俾調查，即係做證人之類啦。咁啊，個個都話：喂，我唔喺度，不在現場，唔知咁啊。咁呢單嘢咧，據說最後係私下解決。 嗯。 咁就使咗幾多咧？使咗六位到七位之間嘅數字。解決咗。咁即係類似嘅情況，報紙上應該報道過好多單呢啲咁嘅案㗎啦。即係揾錢擺平，即係醜。咁當然個高管損失唔止於此啦。佢即係到底算炒咧，定係算辭職咧？都係冇咗份糧㗎啦。 嗯。 啊，同埋翻到屋企，我諗即係嗰啲私刑就啊，嗰啲家暴就真係㗎。 明白。 即係此人即係一向係即係喺家暴嘅控制之下嘅啊，最後唔知點解。咁呢單我想問嗰、那個庭外和解傾訴啊，呢度是經過雙方律師傾傾咧，還是調解人傾咧？ 好有趣呢個例子，又係 真事嚟嘅。 又講翻我哋之前一開始呢個節目嗰個原則啦，即係如果真係單從一個刑事嘅案件嚟講咧，其實就冇得調解嘅，因為係政府告你啦嘛。如果你真係非禮嘅，證據確鑿嘅，亦都報咗警，其實冇得調解嘅，因為差人已經接手去查呢單案。 喂，我女仔撤訴唔得啊？ 呢個可能係因為如果你個原訴方啦，即投訴方，我唔同警方合作嘅話咧，其實警方就好難告得入嘅。譬如你都唔上庭作證嘅話，咁個控方已經冇證據。咁所以咧，雖然頭先講到咧，即係話刑事唔可以調解，但係如果真係嗰個投訴人自己撤訴嘅話咧，一般而言咧，除非真係好嚴重嘅罪案咧，差人都可能會唔繼續去進行噶啦。但係有另外一個角度咧，就係個民事啊，因為其實咧，你告你非禮或者性侵騷擾都好咧，除咗刑事嘅角度之外咧，仲有民事嘅喎。其實呢個先犀利，尤其是喺美國啊，大家知道一啲民事嘅訴訟最近啊， 川尼特普 都不得了啦嚇，即係1000万以上嘅， 鬼叫你有錢咩？ 咁所以嗰個角度睇咧，嗰個調解嗰個和解庭外和解嗰個要素就非常重要啦！啱啱馬老師講嘅，亦都我諗起另外一個例子，就係特朗普咯。特朗普總統喺競選期間，亦都有一啲前嘅員工啊，或者去控告佢性侵犯，結果都係庭外和解嘅，個數字亦都係唔需要公布嘅。咁呢個亦都係特別調解嘅特別嘅地方，就係你調解嗰個和解條款咧，你唔需要向公眾講嘅。咁呢個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因為我想私底下解決件事，想知，但打官司唔到喎。打官司嗰個判決咧係公眾喎，個個都知道個結果係點，所以調解有好處。 冇錯，我依度牽涉到兩個問題啦。譬如好似特朗普呢種例子咧，你就算話啊庭外和解，但係都有一個好大嘅嫌疑，就係佢係做咗呢啲去俾人告嘅事情，咁先需要和解啊嘛。如果冇做到，佢就否認㗎啦。 冇做到啊，告你誹謗添。 係啦，嗱呢、這個即係已經踩入去。咁但係講翻專尼特普呢樣嘢啦嚇，咁嗱而家判咗啦。啊！佢要對方咧呢一個Amber Heard 啦，要去賠1100万咁樣。咁佢已經講明我冇咁嘅錢，即係佢個律師咧事後就發表好多睇法啦。即係呢個睇法係值得研究嘅嚇，即係因為喺整個審訊嘅過程裏邊係公開嘅，就引起好多社交媒體好多人嘅反應，影響咗佢認為一定對陪審員有影響。咁啊，但係一件事啦，而家佢判咗係咁多錢，佢哋可唔可以如果再走落去，佢話我冇錢俾？可唔可以仲進行庭外嘅和解咧？就話好，我已經得直咗啦。譬如如果專利對佢話，我嗰個 defamation 即係話個毀謗咧，我係已經冇事啦。我 OK， 咁我收你800万啦。譬如咁先算。咁仲有冇呢個調解嘅餘地咧？ 其實調解任何時間都可以進行嘅。咁所以咧，而家雖然完咗單官司，正如文教授講咧，下一個步驟咧就係收錢啦。 係執行問題， 係啦，個執行嘅問題，你收錢嘅時候點收法咧？咁頭先講咯，如果我冇錢，我咪破產咯。咁破產咧，佢即係嗰個控方可能覺得，咁我寧願攞翻少少都好過你破產啦、啊。咁都有得傾嘅。咁、所以咧，下一個步驟可能 破產咪拍賣咯， 將你嘅資產去拍賣咯、所以有後續嘅， 諗條數啦， 有後續嘅，冇錯。 好，講緊電話先。18723111或者 Facebook 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我哋可以嚟倾倾呢个调解同打官司。 武力展示。日本防卫省话，北韩发射的导弹落入海中。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暂时未收到有飞机或船只受损的消息。天气方面，受西南季候风影响，广东地区天气炎热，有骤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艾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过海龙尾响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康庄道桥面。有啲爆水管消息提大家，就喺土瓜湾嘅上乡道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炮仗街同埋九龙城道之间嘅唯一行车线，而家系封闭。葵涌咧都有个爆水管维修嘅，就系童子街来回方向，介乎梨木道同埋石荫路之间唯一嘅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龙翔道天马苑桥面去观塘青山公路近水湾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嘅地点包括有。半山区罗便臣道103号景亚花园、天水围天盛苑盛智阁、粉岭轩晴间八座、大埔家丰花园九座、观塘安泰村明泰楼、何文田冠德苑冠盛阁、西营盘第三街88号星转、鲗鱼涌康景花园 C 座、将军澳恩明苑恩谷阁、马鞍山众安村众和楼、马鞍山锦英苑锦良阁、将军澳宝明苑宝松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君初相识，乞此故人归。国剧830呈现《渔交记》， 剧集是一个虚构的玄幻世界，由迪丽热巴饰演可爱善良的御灵师纪云和，遇上由任嘉伦饰演被人类背叛陷害的鲛人长义，二人仿如斗气冤家，更展开一段跨种族的恋爱。 国剧830《渔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作为公司的行政总裁，陈伟龙怎样运用管理方式去做更生？ 其实一个餐厅里面近乎8-9成的工作岗位都适合他们做。我们要因应，即是他们有时候有些需求，就学你所说，有时候要接小朋友，有时候他真的可能要照顾他们有病的另一半，即是那些时间上我们可能会调整的。 想听更多他的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6:00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和香港善导会合作，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續講調解與打官司。咁我啊想講講喺歷史學界咧，咁啊經常都打筆墨官司。呢、這個筆墨官司咧係冇得調解嘅，啊，而且即係冇最後判決嘅。 嗯。 咁啊，舉個例啦，大家都耳熟能詳嘅一個歷史故事。就是周幽王和他的仔周平王的矛盾，当然是即是和国都是啲女人啦，当时咁讲啊，当时咁讲，当时咁讲，唔系我讲嘅，咁话呢个唔知几大美人之一啦吓、啊，叫做褒姒啊，呢个褒姒真系靓得交关啦，人哋一笑倾城，佢一笑啊长城都冧。咁呢單嘢即係烽火戲諸侯之後呢，咁喺周幽王八年，而家講緊係公元前嘅775年，咁周幽王做咗一件大事，就係休咗個老婆，個皇后就係、是、新國嘅女人嚟嘅，咁休咗佢，其實唔係主要目的，即係炒埋佢個仔太即係太子。咁都冇得做，咁啊两仔乸好凄凉。咁呢个仔咧，叫做宜寇啊。炒咗呢两个之后咧，就捧咗佢呢个美人啊，褒姒做新嘅皇后。咁佢生嗰个棺材钉咧，就叫做新太子。 嗯， 就一单咁嘅家庭嘅纠纷啦吓。啊嗯咁亦都冇仇報嘅，就只有咧到三年之後，因為呢個皇后前皇后帶住個前太子咧就翻外家啊，翻外家，即係佢哋係呢個新國嘅女人啊嘛，咁啊呢個新國國王咧就勾結呢個西夷。即係當時叫外國啦，叫犬戎，即係啲蠻族啦，喺中國嘅立場，話佢哋係蠻族啦。咁就攻陷咗當時周王朝嘅首都镐京，咁啊殺埋個周幽王，咁然後呢個仔咧就做王啦，咁啊此乃周平王。咁正史咧都係咁寫嘅。即是说他由于喜欢的小老婆，所以炒了个大老婆，炒了大老婆的仔，由此发生战争。但是现在新的讲法呢就说不是的，即是我们现在讲法治，特别香港很强调法治的。那当时的法是什么呢？当时的法是周幽王说什么就是什么的，我炒了我的原配老婆，我趕走了我的仔大仔，咁啊另立新老婆，又另立新太子，合法的、哦、即是我是完全走合法程序、哦、而是你这个仔和这个前老婆不合法、哦、勾结这个敌人外族来灭了周，西周就此没了。他的兒子做的東周第一個王、啊 嗯、 那是你不合法、哦、你造反、哦、當然成功了，最重要是成功了、 嗯、 成功者寫歷史嘛，那當然是唱到個老爸不堪啦唱到個後媽不堪啦，正式妖怪來的啦、啊、和國啦那有什麼壞事當然是賴女人啦，最容易的啦，那即歷史學界呢就提出呢個史學之爭，其實就係論戰啊，即係同打仗差唔多，同打官司差唔多。但係呢個打官司訴諸邊個咧？訴諸全體中國人咯。你睇歷史嗰陣時候，你信邊一單係信史咧？係真實嘅咧？咁有兩樣嘅喎。第一要搞清楚歷史事實是什麼，然後第二係判斷嘅歷史。即是你是作为一个看历史的人，或者学生也好教授也好，你怎样去判断这个历史、这个公道在人心的，是没有一个终结的、 嗯、 即是审结了就是这样了、嗯啊、即是周幽王是衰的，或者周平王是衰的， 咁你是但揀一樣冇得調解嘅喎，陳律師。 係呢個真係用歷史學角度睇咧，即係法律未必可以解決曬所有問題。其實我成日都講嘅，即係大家成日有個誤解，就以為法律係萬能嘅。其實法律係一個頭先講係一個手段去解決分歧爭端嘅一個手段，而佢係一個好冗長啦，亦都昂貴啦，亦都未必係盡如人意嘅一個方法嚟嘅。即係頭先講。差包錢揼去解決，其實我唔係完全講曬少嘅，即係當兩個人有個冇辦法解決嘅爭端嘅時候，我哋如果要向前行咧，始終要有個結果嘅， 都要同意一個方式。 方式去解決，嗰個方式係咩？其實緊要雙方同意就得嘅，其實。咁所以差包錢揼未上唔係一個選項嚟嘅。咁但係用翻頭先歷史學角度去睇咧，每一件事件咧。時限性好緊要嘅，即係當時個社會個價值觀啦， 冇錯， 當時個習俗啦，係絕對影響到嗰、那個所謂頭先講個價值觀嘅，嗰、那個決定點樣係好唔同嘅，即係今日做嘅嘢喺十年前做嘅嘢，二十年前做嘅嘢係完全 唔同嘅， 唔同嘅。 嗱，就算嗱，譬如素珠頭先啊馬定盛講嗰件事喺中國傳統啊嚇，其實中國傳統咧以和為貴呢啲儒家嘅諗法咧。絕對影響咗呢啲所謂調解嘅，就係佢哋寧願你調解，因為佢哋覺得聽眾即係聽啊，大家聽去和解係好過訴訟。即係佢覺得咧，如果咧啲人成日走去告咧，一方面咧依個係佢嘅價值觀念覺得唔好啊，因為你係成日引起衝突矛盾。咁如果傾得到嘅，點解唔去傾先啦？因為無中咧係儒，有啲人咁講法啦，就係儒家嘅即係學術嘅理想，即係大家唔會有紛爭。 嗯， 咁你傾掂數咧，就大家唔好驚動對方。但另一個實際講法都話咧，其實中國咧冇咁多人力嘅資源咧去處理咁多嘅訴訟，咁所以特別喺民間咧就最好先做咗調解先。咁佢調解工作邊個做咧？即係有時好有趣，就係話佢叫你啲從鄉嘅鄉里啊，或者村長啊。佢主持下公道先，咁先至去到真係去官府啊！嚇、咁啊，所以咧，以至馬鼎盛有時都會講，即係譬如我哋點解覺得共產黨咧喺中國咁有效咧？因為其實傳統已經有曬一種所謂模式啊，就係、是、大家溝通嘅模式，喺個小村或者小區裏邊咧，已經係大家好了解對方每一户有咩事。譬如話啊，你有隻鑊冇拎出嚟啊，你有啲民房四寶咧收埋啊，你講嗰啲咩説話，就已經喺個小區裏邊講咗出嚟。咁所以咧，做調解工作咧就有曬機制去進行，就盡量就唔好走到去上去，仲要去告佢。 你提出呢個範疇咧，而今嘅時候就好犯忌。 嗯 啊，你即係千祈唔好講到居委會。讲到居委会啊，大剂 咁又疫情，佢发挥好大作用。 系啊，乜大作用啊？直头即系中央又冇嗌你封城，上海市委又冇嗌你封城，你啲居委会自作主张封城，点解咁大胆啊？ 嗯， 边个俾权你噶？啊，咁啊，唔该呢只镬仔，居委会咩咩啊？即系如果中国以前咧，佢系。唔中意輕重嘅， 系啊， 即系告重嘅重， 系啊。 点解咧？因为你睇佢远观，你睇好多历史剧啊，搞笑嗰啲又好，正经嗰啲又好，七品芝麻官，佢系要审案嘅，即系审案又系佢，复核又系佢，最后终审又系佢。啊，你如果月牙上高咧，九成系。首先見官未見官打八十先、啊、你文告官你真係想死，所以院官一個院再細都有十萬八萬人啦、啊。佢嗰啲咁嘅你啲羊食咗我啲草、啊、你啲牛踩咗我啲田，諸如此類，你都要上到告官啦。首先你係刁民， 嗯 啊，你中意乜嘢事都，而家好似美國咁乜事都，邊個人都孭幾個官司上身嘅啲刁民，如果按中國傳統嚟講、 嗯， 啊，你有咩事咧？你喺鄉下，你啲老人家去調解啊，擺平佢，實在唔得就去祠堂，係嘛？即係唔好搞到上公堂。如果唔係我院官，好唔得閒，一日到黑告。咁但係有矛盾，你解決點解決咧？即係通過調解。以和為貴咁樣，就要有 有文化了啲人，有一個適中的文化。 但我諗大家誒講到呢個例子，真係好睇得出呢個所謂西方同中國嗰個處理爭端解決方法，歷史以來都係咁。頭先提到啦，即係儒家文化也好，即係生不入官門啊嘛，係咪啊？係啦，我哋唔希望去官府度嘅，有咩就自己解決。咁呢個係中國傳統嘅，去到現代喺共產黨之下，頭先提到有居委會、村委會，其實佢哋做緊一個叫咩啊？人民調解角色啊嘛，咁就喺個民間裏邊就解決咗啲爭端啦，就唔需要提升到去法院嗰個層次嘅。英式嗰個制度咧，我哋叫做一個對抗式制度，甚至係鼓勵你打官司嘅，即係美式制度直情嚇，譬如不成功不收費。你有咩事啊？你喺美國撞咗車，第一個埋嚟唔係醫生，係啲律師跑咗過嚟先。喂，打唔打官司告唔告對方？ 係啊係啊， 咁個制冇錯啦，贏你贏咗我就分你大決。 係啊， 咁所以佢鼓勵你 去到醫院探你。 所以個制度同文化上睇出咧，即係儒家文化，我哋係以和為貴嘅，甚至日本都係啦，係咪？即係和平嘅，係用調解方法解決糾紛嘅。外國唔係砌到底打到底， 冇錯 牛仔。咁所以呢個真係可以反映到喺個制度上面嘅。 係啊，所以如果你話香港咧都秉承呢個所謂儒家嘅文化咧，即係調解員真係有得做，就話大家都覺得咧生不入官門啦。另外咧就係嚴重，即係唔係就係無重啊，即係覺得嘢有上訪已經唔好啊。 嗯， 係咪咁啊？ 嗱，應該解釋一下，即係今天共產黨嗰種。即係到居委會、到村委會嗰個層次，佢唔同於中國傳統嗰啲即係宗族或者係啲老人家係完全唔同嘅，而係佢嗰個政權嗰個觸角或者嗰個爪係深入到最細微嘅呢個社會細胞當中。即係你唔好話，即係幾多人一夾，幾多人一補啦。以前嗰啲其實係執行唔到一個行政嘅權力嘅，但係而家可以。而家個居委會居然可以封樓，可以禁足，甚至可以即係叫佢嘅保安，佢保安都係編外嘅咋，唔係公務員嚟噶。你睇嗰個馮小剛嗰、那個叫做咩老 有一套电影啊？ 系、那个电影个老饼，即系街道嗰啲已经系有执法嘅嗰个功能喺度噶啦。所以佢咩事咧？佢控制到最底层最细嘅单位，唔好矛盾上交，你喺嗰度已经解决咗噶啦。 咁真係有呢一個漏洞或者毛病噶，因為咧佢哋未必真係有一個法律嘅精神啦，佢即係想可能冚住件事啊，或者條村冇事發生，咁咧就係咪因為咁樣都激發咗啲上訪嘅現象？ 佢釋法權已經喺我呢度啦，你上訪已經係侵犯咗我呢個最基層嗰個單位嘅行政權利，而你上訪嘅單位咧，亦都認為你呢啲係刁民嚟嘅，有乜嘢事唔可以解決啊？你唔相信我基层嘅政府，我哋政权，你即系唔相信中央啫。佢系咁样构思嘅喎。 系啊，同埋你真系即系好冇面啦吓。嗱，譬如陈泽铭，你有冇睇过一套戏好出名咧？就系张艺谋嘅《秋菊打官司》。嗱，呢个女人真系好嘢，系好嘢吓。即系佢要为个老公。啊！俾人即係傷害咗嚇、啊，即係都影響佢㗎，因為性無能咗嘛。即係嗰件事。咁但係呢個唔係佢要講出嚟嘅原因啦，而係覺得要攞個理由啊嘛，講個説法啊。佢話攞個説法，就一度打，由佢自己嘅鄉下仔一路打到上去上邊。咁又一定係嚴重，啲人一定覺得呢個女人好煩嚇。點解、一定要咁執著咁樣做？但係冇人講得掂佢啊嘛。但係呢啲咧，其實去到最高層嘅處理嘅真係好少喎，係咪？因為咧，原來個機制就係唔係為咗佢嘅利益啊，而係覺得仲有好多人嘅面俾你落咗啊，即係你睇嗰個解決唔到啊。 其實係等於封建社會啲告御狀，告御狀。當然皇帝係一言九鼎，佢嘅説話就係法律。最後佢決定呢單訴訟係邊個贏邊個輸，但係。一百萬個都冇一個可能去告到御狀噶嘛？你點會見到皇帝 你點會入到嗰個宮廷咧？係冇可能嘅，就好似楊乃武小白菜咁樣，佢係由於當時嘅政壇上面嘅糾紛，係本身呢個西太后為咗解決呢個政壇上面嘅糾紛，係執呢個案嚟做由頭。佢話邊個唔著咧？其實打擊咗嗰派噶啦，係由一個刑事案件上升到一個政治嘅動盪，政局啊牽涉到一個政局。咁你一般老百姓如果想上訴到所謂終審法庭嗰度咧，西方係有機制嘅，你有本事你咪請御用大律師直隊到去上面咯。排期點樣玩法嗰啲數呢個？費用點樣嗰啲另計啊？總之係原則上係有呢個可能性嘅，理論上 啊， 但係喺封建社會咧，呢個係唔可能嘅。 嗯， 但係到今天為止，佢仲有呢啲行為，比如講啊，佢攞住個牌去天安門、去新華門嗰度，真係博拉嘅。你好少有機會能夠成功咁樣亮出呢塊牌子俾傳媒影到， 係啊，而家唔得啦，好啦， 咁算係告御狀喎，即係首先係驚動到最高層，第二個即係呢單嘢會而家傳播到全世界，好易嘅啫，手機整咪搞掂咯，啊，所以而家先進嘅科技咧。一個是使到控制力加強了，第二個呢又使到控制力百密一疏，你始終扭流，你只要有一個圖形發出去，咁咦喺件事啦，咁已經係通咗天了。 即係大家講咗咁耐咧，亦都即係令我諗起頭先之前講一個地方個制度啦，特別是法律嚇解決爭端的制度咧，其實真係反映到當地的文化嘅。咁東方文化始終我哋強調集體制多啲啦，即係話成個社會的穩定啊、 成 個和諧啊，唔好咁突出啊，唔好咁個人化。 冇錯，冇錯。 這個完全就係相反嘅，西方就係要個人化，就係唔係講集體嘅，我就係要與眾不同嘅。咁所以爭取個人權益方面咧，西方頭先正如我講啦，甚至係鼓勵你自己去做嘅。你為咗為自己維權啊，為自己嘅權利嘅話咧，係受到讚許嘅。反而喺東方社會，其實唔單止中國，日本都係嘅。即係如果你好突出地嚇，好成日搞事嘅，人哋會覺得你啊係 frown upon， 即係人哋唔中意嘅呢樣。 都話刁民， 係刁民嚟嘅。咁呢個其實喺個成個制度設計方面都反映到嘅。咁但係最有趣就係香港，即係香港係一個好華人社會，但係我哋用咗一套西方嘅價值觀嘅制度。咁所以其實係好特別嘅，即係從一個學術研究香港嗰個發展咧，我哋點解會咁多爭拗？點解咁多？其實有某程度上係東西方嗰個文化交錯喺香港。 咁我想問啊，陳澤銘咧，譬如普通法啦，佢有冇喺某程度上係鼓勵咗你嗰個所謂訴訟？ 我諗就是、香港嘅制度啦，我講香港最近我哋先啦。頭先啊，馬老師都提到，即係打官司嚇、打到好高都得。香港甚至有一個法援制度添。香港法律援助嘅制度咧，其實係全世界嚟講咧，比例上咧係最先進嗰幾個國家噶啦，最慷慨添嘅。咁即係甚至你可以有啲官司嚇、可以揾到一啲非常著名嘅大狀幫你去打，而政府幫你出錢嘅。即係最簡單嘅例子就係一啲所謂司法覆核案件啦，香港嘅。嗰、那個官司係咩咧？司法覆核意思即係話一個市民去挑戰香港政府嘅一個決定，一個行政決定。冇錢嘅話，政府俾錢你去告自己喎。你諗下，其實係一個非常之慷慨嘅一個制度嚟嘅，要好好地保留同埋珍惜嘅。 呢個一種民主嘅方式，即係雖然係一個好卑賤嘅普通嘅人，但係如果你覺得政府所為咧係違法嘅話咧，你都可以尋求一個法律援助。 冇錯， 即係呢個唔係話政府俾錢你，而係呢個制度。 冇錯。 咁你有冇得揀律師咧？ 其實最近技術性，我哋或者一陣再講啦。 你識揀 咧？有人話俾你知嘛？ 最近法援制度改咗少少，有機會再講我哋。 呢個知道嘅嚇。 好啦，咁啊，聽完新聞翻嚟再講。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早上10:44发射升空，十几分钟后进入预定轨道。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飞行乘组状态良好，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搭载神舟十四号的长征二号 F-14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准时发射。火箭升空后几分钟，顶部的图日塔和燃料助推器先后分离。飞行乘组由三名航天员陈东、刘洋和蔡旭哲组成，陈东担任指令长，航天员不时向地面指挥中心汇报飞行数据正常。大约十分钟后，飞船成功进入太空和火箭分离。在无重状态下，航天员的飞行手册和笔都漂浮在空中。三人将在太空开启为期六个月的飞行任务，其中一项任务将全面完成，以天和核心舱、问天和梦天实验舱为基本构型的天宫太空站建造，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政府完成在九龙湾丽晶花园第六座的围封强制检测，565人接受检测，当局将发现的阳性个案由最初两宗修订为一宗，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派员到访272户，49户没人应门，政府会跟进。有环保团体过去一年在本港的海滩岸边执到超过43000个废胶樽，打破过去纪录，当中除了7600几个无法识别的品牌之外，余下36000个废胶樽中，繁体和简体字招纸各占大约一半，其他文字有大约2%。綠色地球整理了由前年11月到去年11月，到全港不同地点进行共116场胶樽品牌的调查数据。调查地点包括鸭洲、蒲台岛、西贡、白鸭仔和大屿山分流等。将废胶樽品牌按数量罗列之后，排首位是以华南为主要销售市场的内地品牌。本港两个集团品牌分列二三位。绿色地球说，无论在香港或国际，饮品胶樽一直在海洋废物调查中位居前列，促请下届特区政府加快饮品容器生产者责任计划的立法步伐，并加强与内地的海上废物污染防治，又希望飲品業界定定進取的回收目標，定期公布回收數據。南韓過去一日新增9835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再多20名患者不治。南韓累計超過1816000宗確診，24200多人死亡。現有重症患者136人，較前一日減少5人，連續9日少過200宗。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有一兩陣驟雨，吹和半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位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响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响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响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响收费广场。咁为咗配合桥梁维修工程啦，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介乎青马大桥近青衣桥塔同埋马湾高架道路之间嘅部分慢线，而家系封闭。而土瓜湾就有个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上乡道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炮仗街同埋九龙城道之间嘅唯一行车线，而家都系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心，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进入一些表列处所之前，要先接种三剂的新冠疫苗。助理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顾问特别职务张怡伟， 最新版本的安心出行。如果红框的话，可能市民未接种要求的剂次，又或者其实可以先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已经将最新的电子针卡放在安心出行里面。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一二三。 捡地盘、游力球、平衡车，听过未啊？今个星期新兴运动，有教练黎广业同大家讲非主流新兴运动的推展同前路。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昼四点半到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合烟与健康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主办烟草中局零烟害无烟世代启动礼。 我知道你就好醉心于呢一个嘅音频治疗啊，对于戒烟啊或者对抗呢啲烟瘾嚟讲，有啲咩帮助咧？ 咁有时我觉得可能有啲嘢心境唔舒服啊，情绪唔好，就会向外揾一啲嚟补充。咁我觉得譬如戒烟，当你心静嘅时候，可以静观下自己啊，就可以更了解自己嘅需要。 大家好，我系陈明喜 Jocelyn， 一齐迈向烟草中局。 咩都唔使讲，香港人梗要支持香港嘅运动员。电视节目《体坛无极限》同你紧贴本地体育消息，报道一周大小赛事，专访香港运动界人和事，一小时内让你尽得本地体育新资讯。今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广西讲到最后一 part， 终于有电话入嚟，系咪冯生啊？ 喂， 早晨， 吴生，何生， 系早晨， 早晨， 早 晨， 请讲。我头先听到你哋嘉宾，你哋讲话喺協商啊，係咪好啊？定還是即係大家喺紛爭裏面有咩最好方法？如果以我哋睇睇咧，即係我哋覺得就係、是，如果比較應該係以法治，用正確嘅法治，合理嘅判斷，合理嘅法官去判斷一啲嘢嚟提出喺正常嘅執法裏面，正常嘅判斷、正常嘅判案，同埋好公平嘅做一個法律出嚟，就是、如果你話樣樣講，我成日覺得，如果用協商咧，好多時咧喺擺咩地方，通常喺啲比較冇咁文明嘅地方嘅。如果喺冇文明嘅地方，好多時佢係用協商嘅方法嘅，俾我感覺上就係、是、大家講掂佢啦，唔好同我揾，唔好話大家 set 一啲咩規矩啦。如果喺文明嘅地方就唔係，我哋應該係用一個好合理嘅。創咗一條法例出嚟，而呢條法例咧用合理嘅去執法，再然後用一個好合理嘅有一個法官好公平嘅去判決一個法呢、這個法案，邊個啱邊個錯，又甚至乎法官可以做一個協調添，即係喺佢法官嗰個心目中衡量過，佢可以做埋協調你都得。但如果通常喺一啲我感覺上喺啲比較不文明嘅國家，同埋比較佢哋咧通常就用一啲，首先好似嘉宾话咩区委啊、选委啊里边啊帮手出嚟喺个社会度管治一啲嘢咧。嗱，通常如果咁样，又我觉得好大问题就系佢啊嗰啲，如果你喺个地区嗰啲人，佢揾出嚟嘅人，如果佢系冇乜学识嘅，学识低啲嘅， 咁佢好多時就當咗自己係執法㗎喎。如果執法呢，佢就強行去覺得自己啱嘅嘢去強行去做呢，咁就紅人民就有衝突㗎喎。當紅人民有衝突呢，變咗就怨氣咁深，就大家互相人與人之間就變咗有一個仇視喺度㗎喎。你唔信我，我唔信你㗎喎，以後咁嘅情況。但係咁，如果咁嘅情況，我覺得呢啲係通常喺比較唔文明啲嘅地方先會用呢一種嘅嘢。 收到，係唔該曬。咁一種講法啦。其實講到文明咧，有冇學識咧，嗰啲都有得商量嘅。啊，即係你認為佢冇學識，佢認為自己有學識，諸如此類啦。啊，即係你話到攞法律嚟解決一切。呢位仁兄都已經講咗啦，首先呢個立法係點立嘅，仲係一個問題喎。啊，你係佢話合理咁樣，合理同合法咧又有好多爭拗喎。因為合理唔單止有一種角度噶嘛，你覺得合理，佢覺得唔合理，咁先至有立法嘅需要啊嘛。立法咁即係好似春秋鑄刑鼎咁樣，即係將嗰啲刑法喺住喺嗰啲銅嘅頂上面，大家都睇得清清楚楚，就因為以前嗰啲冇法律嘅地方搞唔清楚口同鼻拗，而家唔係白紙黑字啊，係鐵一樣嘅東西放住喺度，大家都有眼睇，咁有一個標準啊嘛，即係立法嘅初始。就係一個咁樣，即係漢諾拉比法典都係咁啦， 冇錯， 即係擺咗喺度，唔使拗啦嚇。 即係法律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原則咧，就係要清楚啦，要適用啦，所謂啊 equality before law， 即係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嘅，即係不論係人民也好，政府也好，都要遵守同一條法律嘅。咁呢啲原則其實就重要嘅。不過我都回應少少頭先呢個聽眾講話，係咪好落後地方先會有調解？咁亦都未必一定嘅。即係我頭先講咗喺英美或者歐洲，而家都係推廣緊調解呢一個方法去解決爭議。咁頭先我哋都講咗少少。佢只是適用一些民事上面的一些糾紛，政府刑事呢就不可以用調解的方法去解決的。第二呢，調解有它的好處的，因為剛才說了便宜一點，不需要下下找律師，保密啦，如果我們有什麼的爭議我們解決了就不需要被全世界知道啦，效率可能會快一點啦，即我們不需要走很多正式的程序啦。我又不覺得這件事是即是說較為落後的地方才會用的，其實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家用了。 剛才呢，陳澤銘你講到啦，我哋喺美國電影都會見到啦，有邊個受傷啊，入去醫院工人受傷，佢即刻喂我同你攞勞工保險啊，或者係同你做呢啲打呢啲官司啊等等啊嚇。咁咧就都已經係製造咗一個行業，我相信新嘅所謂調解員咧係一個行業嚟嘅。咁佢亦都係成行成市嘅。嗱，譬如有好多勞資嘅糾紛啦，有多譬如話你撞咗車啊，大家撞咗車點樣傾啊？離婚的案件呢些都不一定要上到去這個即是民事訴訟的層次。但是呢也都有一個問題，就是權力的問題。但譬如呢，老實說，譬如我在大學工作，我真的未見過呢，是很少，就真的少到我都沒什麼記憶，就是一個教職員他要告大學是打贏的，就是因為用的人力、物力、意志力，即係譬如在對方一個建制的機構，佢有一堆一群的律師團體，或者係佢嗰啲用的律師是成集 partners 嘅，佢逐過嚟啊。咁咧即係我哋都會覺得，唉，啊同事，我知道你好多不滿，其實你有冇把握呢？你點樣可以將你自己的不滿咧，不如係可以向上去傳達呢？咁咧呢個都是一種心理上的調解啦。其實真係權力呢樣嘢咧，大家都會知嘅，即係但係當然有啲人會堅持， 係 堅持自己嘅清白。 你下屬告上司，或者係員工告公司，首先咧你就已經係要有個兜底啦，即係你預咗炒噶啦，預咗係面對一個比你強大好多嘅一個法律上嘅敵人，所以呢樣嘢即係你同我都好熟嘅阿次官。他跟人哋寫稿，咁啊俾個報紙，首先係拖，到最後咧就冇。咁你點啊？你即係應該循呢個民事訴訟，殺償咁樣。 咁佢話：哇，欠咗我五個月嘅稿費喎，咁，咁即係冇就冇噶啦。咁我心諗都係冇噶啦，即係首先嗰間公司咧都即係傳統上邊係縮骨夾抽筋嘅，即係冇可能俾著數你嘅。咁你五個月，慢講五個月啦，一年冇就冇啦。即係我都試過。當然不是他那個公司，我那個公司就做仲跟豬、啊、入了職以後四個月都沒糧出、 哦 嗯啊、如果按照法例一個月沒糧出告得了 刑事的、這個 啊、但是你四個月都沒糧出，你首先要考慮你告他，你首先沒有一份工作 是吧？看你怎麼看他繼續沒糧出，你還繼續打工， 咁你谂住第五个月有嘛？ 啊，呢、這个就系你嘅迷思啦。 你第一个月嗰阵时，你谂住第二个月有嘛？系嘛？即系当时就系叫做客大欺店，店大欺客咁解啫。凡系民事呢啲嘢都系咁噶啦。你如果系好彩啊，撞着真系试过某一个传媒机构欠薪。欠咗真係五個月，個個月你都話喂又到時候咯喎，點解仲冇？當然佢會有好多説法，有好多解釋啊，或者俾好多希望你。 啊， 都好，足之好過次官，即係到第五個月都算俾翻。 佢唔會俾翻曬所有嘅月份嘅 嘛？ 係啊，咁啊，依方面香港電台好好多。 我冇話香港電台，香港電台連一個月都未試過欠。 一日都未試過， 你嗰陣時識得陳澤銘詞嗰啲啫。 哦， 不過我又想補充一樣嘢啦，我哋頭先喺度講，其實中國都唔可以將佢同質化咗嘅，因為唔同朝代真係有唔同嘅傾向嘅，譬如經濟嘅問題因素啊等等啊，就唔一定講人權啦。嗱，譬如咧宋代之後咧，原來真係興咗咧一扎叫健眾啊，健即係健康嘅健啊。就好興走去做高，咁咧連嗰啲文人，譬如陸游咁寫佢出嚟啦，佢話咧，全街啲人都喺度告來告去，咁佢話眾民滿庭鬧如市啊，嗰個民咧就係網民嘅民啊，即係佢都唔中意啊，即係話，然之後佢話咧啲吏讀咧，即係嗰啲包括律師啊，即係而家所講嘅律師啊，就係圍坐高於城。即係大家要睇文件， 明白？ 即係呢個好有趣，喺中國街道上邊咧，你會見到呢啲情形喎。咁啊，明代都係個皇帝咧，已經喺度好嬲啊，就話咧，喂，人民好眾者太多啦嚇。咁啊，於是就話要令到佢哋見到官都要震，唔好等佢哋咁多以為係咁告嚇。咁所以咧，其實有抑制嘅，但係原來咧都有一啲民間嘅一啲。即係所謂個風氣啊，佢哋會中意出聲同埋告嘅，就唔係話一定驚嘅。 中國歷史呢啲係好即係好罕見嘅例，好罕見嘅，因為官府可以唔受理，同埋民間應該係好驚打官司 嘅， 因為打官司咧，首先你遞狀紙，我首先要收，我可以唔收嘅，啊，即係你呢個狀有咩？即係文法上面或者係有咩唔對路啊，我就揈咗翻轉頭，你走人。 嗯 啊，仲有咧，俾咗個狀紙我以後咧，係你驚過我。啊，所謂一字入宮門就九牛拔不出。 嗯 啊，你有一個字差錯，我攣住你打，你已經死嘅啦。佢仲有一樣嘢咧，好控辯雙方收審。呢、這個收審係好大鑊嘅，即係你係要取保候審，啊，你要揾幾個殷實嘅鋪頭或者係人士作擔保，啊，而家你係進入咗法律程序，要隨傳隨到，喂，你喺縣城，你喺省城，喺州府，你揾地方住，你估揾到文傑華咁好嘅呢個？房東啊， 又嚟啦 嚇，係嘛？你冇可能噶嘛，一個住一個食，你已經死噶啦。你好可能係俾佢羈留喺嗰個審嘅衙門附近，長年歲月。我可以唔睬你，你唔可以唔隨傳隨到。 你真係傾家蕩產嘅，你唔好以為。 哎呀，所以咧我就明白。 所以我就好奇怪，點解啲人仲做刁民？你未死過咩？ 上訪嗰啲嚇民眾嚇， 你冇可能 去到最後噶啦。 風雨交加嗰陣時候，你真係冇瓦遮頭嘅喎。你估住店咁好好好過人啊？秦瓊賣馬都係住店住到要賣馬啦。 係啦，嗱，我頭先好高興發現陳澤銘唔係細我好多啦。咁咧，你都睇過以前李漢祥啲電影啊？ 係有。 咁咧就你會發覺，無論粵語片或者係國語片咧，佢一講到官門嗰啲古裝片咧，都係好恐怖嘅。 嗯。 第一個揸住支棍。 係。 嚇！你入到去，你真係要趴低地下度。 係。 咁然之後求個官跪個官，話你嗰個身份真係低到乜都得。隨時唔啱聽就打你，即係掌咁樣嚇。咁啲楊禮武要洗白菜嗰啲啦，咁啊細個中曬毒，就覺得入官門真係一個好恐怖嘅事，係啦。咁就早仔海洋公園玩嗰啲萬聖節嗰啲恐怖氣氛。咁啊，但係於是我哋有包青天嘅民間傳說，就係、是、始終有一個清官，佢咧就係、是、會即係尋根問底同埋分辨是非。 邊個包你一定有嘅清官嘅？ 係 呢、這個我諗就係最可悲嘅地方啦。即係如果我哋往往都淨係希望有一個啊明君，有一個清官幫我哋，呢、這個並非上策啦。當然係制度設計最緊要，即係如果有一套完善嘅制度俾你去申訴嘅，不論你向官方申訴啦，或者民與民之間嘅申訴，呢個係重要嘅。咁其實香港真係做得唔錯嘅，即係我自己做法律界，我哋民間嘅申訴也好，頭先提到向政府嘅司法覆核申訴，其實都係好完備嘅。咁但係講翻調解啦， 講翻調解 即係調解頭先有啲即係聽眾都講，即係好有保留，但係其實而家香港咧即係。政府亦都推廣啦，用調解嘅方法 去解決一啲爭議咧，甚至咧年輕人都有喎，係嘛？ 係啊，明教授最近咧上個月咧，我都覺得好有趣咧，就喺幾間中學咧就做咗一個即係中學生調解員嘅比賽啊！咁咧當然咧，即係律政司咧，其實佢發言嘅時候就話咧，其實等佢哋咧有中學嘅時候培植咗呢一種習慣， 嗰啲係普法教育啫， 嗰啲係自己班裏邊啲問題啊，起碼係咪？即係排隊打尖啊，嗰類咁樣即係做住先咁。 是，但其實亦都彰顯了其實調解一個作用是什麼呢？剛才我們講了很多是一些數字上、金錢上的爭拗， 是， 但很多時候其實不是真的錢的，為啖氣， 是， 為原則， 這些不是香港人來的香港人沒什麼 原則、啊、 求財不求氣，求氣 有什麼用、啊、我剛看了一個視頻， 是、 內地的，說這個交通的意外發生了，即係民事的爭拗，但就上升到即係當事人和警方爭拗。咁咧唔知為乜嘢個警員掹槍就打死咗個事主。咁、 哎、 個事主的老婆咧就執住個差人，就話你因乜事要打死我老公啊？咁、那個警員梗係話佢即係叫做襲警啦，即係呢一條。咁睇個視頻咧就擾攘咗好耐，最後就啊冚唪唥，即係唔好喺出事現場啦，啊去官府解決啦咁。咁即係呢件事唔知道佢是非曲折，但係最基本嘅事實咧係差人掹槍打死人。咁呢個係咪襲警？襲警到要掹槍打死咧？啊，呢個就係一個執法嘅係咪防衞過當啊？諸如此類啦。啊，咁如果發生喺香港，應該未聽，都有過一次，有過一次，即係 最近都有試過啦。 當場打冇死， 冇死啊！真係好嘢，大命。 係啦，咁呢啲情況。喂，嗰單到而家都未結案喎， 應該好似審緊嘅，好似審緊。 仲審 緊。我諗即係馬老師呢個又彰顯咗一件事，就係、是、我頭先開始講法律並非萬能嘅，因為好多時法院咧去解決一個爭端嘅時候咧，係好大程度上根據證據嘅。咁而一件事發生咗之後咧。你未必有證據嘅，個道理可能喺你度嘅，但你冇辦法證明到嗰件事咧，喺法院就幫唔到你嘅。咁、所以我都係嗰句啦，即係法院並非萬能， 調解或者其他的替代式爭議解決方案呢是有它的存在價值的、 嗯、 大家沒辦法證明到你對還是我對真的證明不了，大家證據 都不夠，不如我們就握手言和向前行啦。咁、 嗯、 佢有佢嘅存在價值啦。但系我要堅持咧，就係話，如果有一方理直氣壯嘅，我要堅持到底，法律上應該容許佢咁做嘅、 嗯。 你想打官司，有得你繼續做。 嗯、 但系如果你想和解咧，我就俾一個方法你去做和解。咁呢個就係一個較為合理嘅安排啦。 但民事訴訟都有程序嘅，都唔係話一話想告就一定要入到上岸嘅、 嗯、 都要有一啲表面嘅調查啦。嗯。 咁啊，時間差唔多啦。星期一嘅廣東廣西，這個題目咧叫做《射雕英雄傳》與宋元史話咁樣，即係文學同史學之間嘅關係啦。咁啊，有許晶、邱日同馮天樂。咁啊，歌曲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主題曲。 嗯，好， 好聽歌啦， 拜拜， 拜拜，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曾从我苦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渡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是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财商，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Yeah.